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摄影师，他说28岁之前他从没想过自己会从事这一行业。一个海归学霸为什么愿意放弃大好的前途转行做了摄影呢？ 老板，你店里可以拍照吗？我是摄影师，这是我名片。 杜宾。 欢迎吐槽，我都习惯了。其实比起狗来我更喜欢猫。 这名字 啊，给我起名字的时候我父母还不知道有这种狗。 请随便拍吧。 谢谢啊。诶，你这家店装修设计还挺有特色的。 谢谢。 哎，不要动。 连我都拍啊。 你长得这么精神应该没少被客人偷拍吧。怎么样，这张不错吧。 嚯，果然专业摄影师拍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是吧？给我个邮箱，回头发给你。 好，谢谢啊。哎，对了，干你们这行挺辛苦的吧？ 哎呀，做什么不辛苦啊，主要是因为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怕辛苦。 是这么个理儿。 况且为了做这个我已经抛家舍业了，如果不做出一点成绩来也对不起自己啊。 抛家舍业？ 其实我做摄影师才不过2年。 那你之前是？ 我要是告诉你我之前做什么，你肯定会觉得我改行实在是太傻了。 别这么肯定嘛。哎，这么说吧，其实啊不止一个人劝过我说开这种酒吧不挣钱，还给讲故事的人免费送杯鸡尾酒，就更傻了。但是和你的理由一样，我就是因为喜欢才经营这家店的，所以啊不妨对我有点信心，跟我说说你的故事。 哎呀，怪不得一进来就觉得这里很舒服，带着爱去工作气场就是不一样。 你不也是吗？ 人以群分是吗？好，那我就说一说。我从小啊就喜欢摄影，初中的时候就喜欢拿着我爸的相机到处拍，工作以后我也自己买了不少相机，有时候还会自己冲几张比较得意的片子。可是28岁以前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做这一行。我老家在武汉，我爸是一个建筑设计师啊，上海的东方明珠就是我爸参与设计施工的。 你爸竟然这么牛啊。 所以你也可以想象他当时对我抱有多大的期望了吧。当年建造东方明珠的时候，我妈因为忙着在武汉照顾老人，我爸就把我从家里接到了上海。小时候 我还经常睡在东方明珠里面呢。 嚯，这种经历还真不是谁都能有的。 其实也挺难受的，虽然夏天四面透风还算是凉快，但是我爸一忙起来就顾不上照顾我了，能给我一条毯子就算是细心了。一个夏天睡下来，我全身上下成片的包都是蚊子咬的。东方明珠的工程完了以后，我爸在业内也算是小有名气了，所以他的编制也就彻底从武汉调到了上海。我是在上海上的学，考大学的时候我爸开始自己创业，也没有时间关心我高考，我就自己做主考了上海交大的经济系。 好学校好专业啊，看来你也是个学霸。 可是一学才发现我真的是一点都不喜欢经济，正好大二的时候有一个去纽约交流的机会，我就过去了。在纽约大学，一个教授帮我转到了政治学专业，最后我是以优等生的身份毕业的。 果然是个学霸。 哎，还行吧，因为成绩还可以，所以我很快在纽约市政厅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纽约市政厅？你当公务员了？ 不是，其实就是帮助市长给选民们解疑答惑。刚工作没多久的时候，因为政府发不出工资，管理市政府项目预算的负责人就带着手下一群人都辞职了。可是申报新一财年的项目预算的截止日马上就要到了，我就只能用我大一那年学的那一点经济学知识，又请教了一些学金融的大学同学，边学边用，最后啊，竟然带着两个实习生把项目预算给做出来了。 行啊你。 这件事情之后啊，市长还专门请我们去他家里吃了一顿饭呢。虽然说在市政厅工作的时候很忙，但是我经常会带着相机见缝插针拍两张，也算是忙里偷闲吧。就这样，我在市政厅待了两年，后来一个以前的同事推荐我去华尔道夫酒店集团的市场部工作，主要呢是待遇不错，也不累，而且啊还有员工宿舍可以住，条件很好。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啊，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那段时间下班以后，我就带着相机去街头采风，每次假期也会约上几个好朋友去其他城市拍一拍。虽然在去看一些摄影展的时候也会觉得如果真的能做一个摄影师就好了，但是马上又觉得自己不是专业的，现在的生活也不错，何必专职搞这个呢？ 那后来是什么让你决定转行了呢？ 因为后来啊，我爸一直在催我回去，他年纪大了，我又是独子，他希望我回去以后能够帮他。 帮他做什么呀？你也不懂建筑吧？ 对啊，我确实不懂，而且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是他总希望我能够帮助他打理公司，还搬出了各种孝道的说辞来劝我。最后没有办法，我还是回去了。但是我刚回到上海的时候心情非常不好，那个时候对未来很迷茫。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上海认识了一个从纽约来的艺术家，他叫 Jonathan， 应该说是他的一席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他跟你说什么了？ 当时我们一群朋友在一起聊天， Jonathan 说他来上海是应邀参加一个国际艺术展的。我就问他是哪种艺术展，他掏出手机给我看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有很多小照片组成的一幅画，当中被镂空刻出了几个大字 I want to be popular， 我渴望受欢迎。 没错，他说这是他的第一个作品，那是他上学的时候，因为性格内向，长得又瘦小，所以在班上很没有存在感。美国的中学每年暑假结束的时候，会在返校日由学生评选出一个 Homecoming King， 就是最受欢迎的学生的意思。所有的孩子都想获得这个称号， Jonathan 也不例外，可是以他的存在感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愿望在他的心里一憋就是20年。长大以后虽然工作能力很优秀，但还是不太会和人打交道，一直都是独来独往，连每天的午饭都是一个人吃，没有什么朋友。直到他36岁生日那一天，他在无意中翻到了自己的中学相册，他发现自己和当时比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然后想这件事情越想越焦躁。后来啊，他就把家里的镜子给敲碎了，把那些碎片扔掉以后， 他就把自己中学时候的照片一张一张地放进了镜框，把它们粘好固定住，垒出一定的厚度以后，他就用小刀把我渴望受欢迎 I want to be popular 这句话刻在那些照片上。这也算是用另外一种方法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吧。刻完之后，他还是很希望实现这个愿望，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就强迫自己主动和别人交流，主动参加各种聚会，还开始了健身。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的朋友们还真的变多了，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人邀请他参加各种聚会。 人只要想改变，就是可以改变的。 是啊，我们听了他的故事以后，都特别感慨。之后 Jonathan 又给我们看了另外一张照片，也是他在纸上刻的字，不过那些纸都是演唱会的门票，中间他刻了一句我渴望成为摇滚明星。 这是他的另一个愿吗？ 对，他从小就非常喜欢摇滚乐，他还特别学过吉他，自己也写过几首歌，但是从来没有出过专辑。他也从来都不敢说自己想成为摇滚明星，可他真的是太喜欢了。甚至到了37岁的时候，他每个星期都会去看3到4场摇滚演出。有一天他整理这些年积攒的票根的时候，觉得是时候做一个了结了，所以他就把那些票根平铺到了一个画框里面，然后刻下了自己的愿望。 然后他就尝试去出专辑了？ 这次倒没有，因为他发现如果要走这条路的话，要放弃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他也意识到这么多年，实际上他对当歌手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追求了。这次刻下这些字，其实是他放下这种执念的一种方式。从那以后，他也减少了去看演出的次数，省下的时间他想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他所谓的更重要的事是指？ 他说做完这两件事情之后，他发现语言其实是有着巨大的力量的，人的梦想无论大小都应该说出来，哪怕是听上去很不实际的也无所谓，因为说出来无非两种结果，一种是你发现这个梦想真的就是你非常想实现并且是有希望实现的，那么你就可以采取行动去实现这个梦想。还有一种就是你会意识到它只是一个少年的梦，现在终于到了梦醒的时候了，那么接下来你也可以放下这个执念继续你的生活了。可是如果你一直不把这个梦说出来，那么它永远不可能会实现，而且你也永远不会把这个梦放下，这个时候你会陷入一种很纠结很后悔的状态中。 Jonathan 说他不希望大家到了50-60岁还在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行动，所以他一直在创作 I want 就是我渴望这个系列，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说出自己的梦想，然后过一个更好的没有遗憾的生活。 也就是说他会让别人也像这样刻上字？ 是啊，他会和他们一起刻下这些人的愿望。然后他突然问我有没有什么没说出来的梦想，我就想到了我手边的相机，他就问能不能看一看我拍的照片，我当时就慌了，我总觉得人家是专业人士，我拍的那些都是乱七八糟的，怎么好意思给人家看。但是旁边的朋友都在起哄说我拍的有多好多好，所以那天晚上大家就要求集体到我家去看我的照片，那还是我第一次给这么多人看我的作品，而且其中好多人我都不怎么认识呢。我给他们看了我在美国拍的市政厅的一系列作品，其实大多数都是人物特写，有的是议员和选民在一起，有的是议员休息时候的抓拍，虽然衣着都一样，但是他们工作和休息时候的神态是完全不同的。之后我还给他们看了我去其他一些城市拍的风景照，刚开始介绍的时候我都是结结巴巴的，不过说着说着我就慢慢的变冷静了，我开始回忆拍那些照片时候的心情，想起了我自己在暗房里洗照片时候的想法，然后我发现其实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故事。我就这样讲着讲着，没想到竟然讲到了深夜，中间我反复问他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安排，但是大家都希望我能够继续讲下去，直到我把手头的照片全都讲完了他们才走。 Jonathan 那天是最后走的，他特别认真地对我说， 我觉得你对摄影非常有热情，也非常有天赋，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呢？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摄影确实是我的兴趣，但是我真的能够把这个兴趣当做职业吗？万一我做了没有多久就厌倦了怎么办？万一没有稳定的收入，我养不起我自己怎么办？万一我没有那么高的天分怎么办？还有我爸那边，我该怎么交代？一想到这些问题，我就说不出话来了。我还记得当时另外一个朋友突然跟我说，要不要咱们今天现在也创作一幅艺术作品呢？ 你们也打算刻字了？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主意啊。我就把我的照片全都拿了过来，我家没有大相框，我就拖出了我的行李箱，然后把照片全都堆在里面固定好，然后就拿出了刀片。不过我刚刚刻完我渴望 I want 这两个字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眼泪竟然开始啪啪地往下掉。 看来啊，你的身体已经替你做出了决定了。 所以我之后就没有再刻下去了。我跟 Jonathan 还有那个朋友说，今天这件艺术作品肯定是做不成了，这些照片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刻下去。但是也多亏了你们，我已经决定了去做一个摄影师。 真的决定放弃一切了？ 是。说完那句话之后，我觉得身上的枷锁全都消失了。也不准确，应该说枷锁还在，但是我已经知道自己要走哪条路了。既然有了目标，我就不会让这些枷锁成为我的阻碍。我知道想要实现梦想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我真的放弃了，我一定会遗憾终身的。既然我说出来了，那我就一定要实现它。 可你爸那边？ 我爸那边我跟他长谈了一次，但是你也可以想象他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吧。他完全无法理解，他还说如果我不愿意去接手他的公司，他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 这个 我知道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说服他的，我只能用时间和成绩来证明。之后我又回到了纽约，通过朋友的推荐到了那里的国际摄影中心学习了一段时间。你也应该知道摄影这件事情特别的烧钱，所以我只能一边兼职打工一边跟着老师学习摄影。有时候为了能够多充一点胶片，我还会接一些翻译的工作。从那里毕业以后，我又回到了上海，这一次就是以摄影师的身份回来的。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主题，叫做城市精神，就在上海街头取景。给我的老师们看了几张样片以后，他们都很满意，就把我推荐给了一个国际摄影展的组织方，希望我能够参加这个展览。这可能是我作为摄影师的第一个正式亮相吧。 真是太棒了，恭喜你啊。 其实这次来这边也是为了给城市精神这个系列找一点新的灵感。其实我的路才刚刚开始，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至少我想先把想做的做好。我们每个人脚下的路不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吗？ 说得好，脚踏实地的走，总能趟出一条路来。按照规矩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不过 怎么了？ 其实我觉得有两款酒都很适合你。 我不介意喝两杯啊。 要是都这样的话，我的店还真要开不下去了。要不就那杯吧。啊，稍等啊。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干味美思葡萄柚汁和黑樱桃甜酒调成的，名字叫做 Ideal， 理想。 对啊，我想用这杯酒给你打打气，希望你的影展能够成功。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不信谁无情。